谜。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1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F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啊。我们又在周一的时间，我跟大佐一起来跟大家报个到。 头一回工作日， 对，很少在周一的时候共同出现在各位面前啊。所以说今天应该还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对，为什么说特别呢？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正常来说周一是作为这个打榜 榜单环节， 这个挑战新歌声的各种榜单啊，这个但是今天呢，我们把它换成了艺人访谈。 可以见得啊，我们今天来到现场，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艺人，如何的重量级呢？不过没有关系，先卖个关子啊。希望各位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说那个时候才知道我们到底为什么今天突然做了这么大一个改变。那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我们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啊，传统的方式就是 FM 98.2 FM 927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更欢迎各位用我们视频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那视频的办法有以下几种，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那在微信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关键词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个叫做挑战新歌声，就是我们的名字啊，点击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到底今天的嘉宾啊是何方神圣了。当然了，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欢迎各位赶快参与到节目当中。 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几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啊，在手机客户端上同步的来收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当然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行驶在北京的大街上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F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周一的这个挑战新歌声。OK 啊，这个说了这么多啊，这个虽然关子可能卖的稍小了一点啊，但接下来呢，还是让我们隆重的欢迎一下今天到场的重量级的嘉宾徐玉腾，欢迎腾哥， 欢迎腾哥，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大佐，你好，月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网络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玉腾，外号大佑。 这是5分钟前刚给自己起的是吧？ 对，我本来觉得大佐的这个搭档应该叫大佑的，结果月月 。 哎，我这个时候 突然要不你们俩应该换一位置。 我也觉得这时候我应该在思考，而且大佐其实大佐真的是在左边，然后我是好像我应该重新定位一下我的人生了，好像。 没关系，没关系。 今天就这个直接把我跟腾哥变成主持人好了。 好嘞， 可以可以。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嘉宾月月。 好了，这个不要跟大家闲聊了啊、嗯、这个由我们二位呢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啊，这个、嗯、大家可以先通过我们俩的话术回想一下今天的这位歌手他的这些知名作品。为什么要说是知名作品、嗯、基本上把这首歌放到大街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嗯，传遍了大街小巷啊，他的音乐作品真的是有很多，而且都广为人知啊、嗯、都有哪些呢？ 而且经过最可怕，我觉得腾哥，我说可怕这两个字可以吧？ 随便随便，我还不知道。 腾哥还在想说什么？啊、我的作品很可怕吗？ 对对对 可怕，最可怕的是腾哥的，这个玉腾老师的歌曲啊，这个在经历了十年甚至是十几年的磨练，时间的磨练下啊、嗯、还是会有很多的人从90后80后到现在的00后肯定都会传唱的歌曲、 我看到了、 是是是、嗯、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经常在唱 哇，这个 我们的玉腾老师也是非常幽默的哈。 对，真的、嗯、说到这儿啊，这个还要跟大家揭一个小秘密。 嗯， 这为什么要说今天呢？我跟玉腾老师可以作为主持人出现呢？ 嗯， 因为这个徐老师啊，之前确实也是一名电台主持人出身。 哦，是我们的前辈啊。 对对对对对，这个 这真的是。 对对对，就是跟二位唯一不太一样的，就是我被踢出主持人的队伍比较早一些。 对，这这这不是，是因为发现自己最这个唱歌要比主持唱得好。 对对对，我在24岁的时候就退休了。对对 嗯，腾哥特别的可爱。 哎，对，徐老师当年是不是主持的这个幽默类的节目多一点？ 没有，我当年主持的一档节目呢，这个是早晨5点的， 好家伙， 中老年什么健康之类的。 哦， 这不是、真的是这样的吗？还是你在开玩笑？ 您还记得当时的话术吗？可以跟我们重现一下吗？ 是这样的啊。 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徐。啊，叫我老徐也可以。欢迎在早上5点的时候打开收音机，这时候这个不知道您在干嘛，是不是在大街上溜达呢？或者是还没睡啊？肯定有很多是这个我们的叔叔大爷了啊。你们现在是不是要抢着这个早班的市场买点便宜新鲜的蔬菜了呢？嗯，接下来我给大家报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哎，我以为接下来要给大家报一下 今天 的蔬 菜 价格， 报菜名。 对啊，这个为什么说徐老师不仅仅主持的好，唱歌也好，这个但是只有一项，那徐老师不会跳舞。其实我今天特别想把今天最后一个环节挑战环节让徐老师跳一个舞，即兴的舞蹈，让大家看一看不一样的徐老师。 我觉得可以有。 这个因为我知道咱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快9点的时候， 嗯， 这个8点9点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呢已经，尤其是明天上班呢，已经开始准备要睡觉了， 嗯， 做睡前的准备了。我觉得这个我跳舞，会给大家的这个梦境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啊，万一这个因为我的这段舞蹈有了噩梦了，或者是这个晚上好不容易吃点什么东西，这个以从上面喷出的方式出来了，这就不太好了，这个，嗯。 咱们俩要搬凳坐过去， 我 觉 得 效果会更好一点。 我觉得可以啊。 好了，这个 还在、 OK 啊，我们闲话少说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C 位主打歌，来看一看我们的徐老师来给大家带来怎样的经典重现。 哦，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啊，这个先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之前做的资料吧。我觉得这资料做了不说有点尴尬。嗯， 做资料啊、我们是一个非常就是认真有态度，同时又非常严肃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哈，真大型的真人秀节目啊。所以说我们的功课做得怎么样呢？ 对啊，这个说到徐老师啊，大家可能徐玉腾这三个字、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里边可能不会是那么的明显，或者是说我真的就是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歌手他是谁。 嗯， 但是徐老师唱的每一首 首歌，我们肯定会知道这首歌、嗯、它的前一句是什么，后一句歌词是什么，它的每一个调调出来的时候后面接的是什么。我觉得在现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每一个人肯定都会有相似的境遇， 就是印刻在每个人的脑海当中了。 对啊、嗯、这个今天呢，徐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经典的歌曲呢。接下来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徐玉腾，叫做天使的翅膀，一首非常经典的歌，一起来听。 好，我们一起来听。 天使的翅膀， 今天的 C 位主打歌来自于我们的徐玉腾，徐老师，天使的翅膀。哎、嗯、真的，我突然很想问我们现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嗯嗯、大家的这个年龄层是多少，因为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哦、我真的感觉自己快哭出来了。 是穿越到自己那时那刻吗？ 幼小的童年， 很激动。今天 真的真的就是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又像回到了高中，穿着校服，然后拿着那种还是就不是像现在这种智能手机， 就是那种、嗯、就是很 对，然后对着自己喜欢的女生去唱 类似于 还有这样的故事吗？ 真的是，因为当时我们班好多男生都会唱这首歌。 哦，明白了，确实是那个时候就比较年轻，或者是小时候的一些回忆，是吧？ 小时候过分了， 也不算小时候，就是学生时代的这样的回忆。 对，对那时候这女生的方法跟手里的手机一样，不太智能。 我觉得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自己现在的年龄到底是大概什么样的年龄段呢？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包括各位听到这首歌，听到我们原唱啊，唱得这么好听之后，《天使的翅膀》有没有属于你的回忆？赶快给我们留言互动。 对，刚这首歌曲啊，《天使的翅膀》来自于徐老师啊。我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个节奏，原版的节奏好像不是这样的，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徐老师是不是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 我刚才唱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那个点散点哈、随意点。 哎，但是听起来还是挺有味道的。 反正就是基本上调没太跑，都在这里边。 很舒服，而且就是哎，反正我觉得现场去听我们现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要强调一下嘛，这个为什么没有按照原来的这种一板一眼的这种节奏来唱？就怕大家听出来这哎，这不是好， 这有点放的原唱呢？ 对，就是 就是原唱本人唱的呀， 活的。 所以啊，这个真的推荐各位啊，这个不仅仅要通过我们的声音方式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更要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收看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在微信里面搜索我们的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找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啦。 其实我现在有问题要问我们的徐玉腾徐老师哈，因为我知道这首歌其实是您出道之前就有所创作的，是吗？ 对， 当时是为谁写的？ 当时是写给安虎的。 安虎？ 对。 那当时就是听到他演绎的版本之后，自己内心有没有感觉会有偏差或怎么样？ 因为当时写给他的时候呢，我就因为安虎是主持人嘛，大家知道主持人唱歌这个就是。我也没对他抱太大的希望。 安虎老师，您在听 您在听节目吗？ 所以我这个我觉得这个虎子呢怎么唱都好，就是对没有必要去限制他，而且这个他在当时在我的棚子里面录小样的时候，他也特别讨厌我去限制他。而且那他反正那时候这个都喝多了，我也说不过他。对，我一喝酒犯困，他一喝酒就是话多那种。 所以这个时候是为安虎老师去写的这首歌。 对， 安老师听到这十年之后的吐槽什么心情？哎呀，真的是满满的都是回忆哈。 但是后来当我听到这首歌在这个地铁里面传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挺惊讶的。 惊讶来源于哪里？ 惊讶来源于这个原来我们的地铁这个回音这么好，混响这么好。 来源于一个喝多的安虎老师竟然能唱得这么好。没想到啊。 对， 其实还是非常的感动人心的这样的一个歌曲。 对， 那除了这首歌之外，我知道像我们的徐老师其实在出道之前就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作品了。 那个时候这个还是一个主持人的时候呢，就在写歌。有时候确实挺不务正业的哈，在这儿要跟大家说点实话哈。对，因为这个那时候的空闲时间呢还比较多一些。而且呢那时候还比较年轻。精力旺盛，也这个还没结婚，事儿也少。对， 这个坑是您自己挖下来的啊。这个坑不是我们给您挖的啊，一会儿要注意一下。 对，那时候就写了很多歌。写了很多歌之后这个急于推销嘛。后来就遇到安虎了，然后就跟他说，你看人家这个这么多主持人都出了这个专辑啊，都唱了歌了。你看我这儿有这么多好歌。你听听怎么样啊，这个如果你要是识货的人呢，你就挑两手走，你要是不识货呢，你就喝完酒就走吧。 所以还是在酒桌上说的这些话是吧？ 对。 那当时安虎老师什么反应？ 他喝完酒之后真跟我去。 真的走了是吧？ 对，他真走了。我们俩一块走的。这个当时他挑了一首歌叫船长。 船长。 对，这也是我上个月 重新又唱的一首，这个就我自己拿过来，我觉得反正这事儿已经过去十年了， 嗯 啊，我自己再唱一唱，这个解解闷儿哈，就是我上个月刚出的一首，算是我自己的原唱的一首新歌《船长》， 嗯， 但是呢，十年前呢，安虎已经唱了这首歌，对， 嗯，但是肯定来自徐老师的版本会是不一样的，或者说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千万别说比安虎唱的好啊！ 我们悄悄的， 我们 悄悄的， 我们不告诉他，您唱的确实比他没有。两位老师演绎 完了，你今天要拉仇恨了。 两位老师都演绎出了自己的风格嘛？对对对， 是的 、嗯、哈。那其实除了这首《天使的翅膀》，包括像您刚刚说的《船长》之外，还有很多在出道前的创作，比如说像为任贤齐啊，为我们的这位大哥啊，这个量身打造的专辑主打歌叫做《老地方》， 对对对， 对，还有像为黄品源创作的《那个夏天》等等。 嗯， 那当时您是就是突然发现自己有这个创作的才华吗？然后后来逐渐的升级，除了给主持人打造之外呢，还给像一些非常有名的歌手去打造歌曲。 我那时候觉得我自己写的歌还不错哈，反正比他们的有好多都还对。挺大言不惭的，然后这个我后来遇到了一位恩师，那这个恩师呢也是我小时候的偶像， 嗯， 我 是哪位老师？ 周志平老师，台湾的， 哦， 对，一个很著名的音乐人， 嗯， 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在床头放有他的这个专辑，每天晚上听他的这个歌曲睡觉， 嗯， 我觉得能遇到这样的一个高人，这个非常幸运。后来呢他说我觉得你可以给别人写歌，然后我说这个给谁写，他说我发一个人的声音给你，我说当时行，我说行啊，我说我听一听，我说这个人要是可塑之才的话我就给他写首歌，如果我说这人不行的话就算了。当时周老师觉着就挺可乐的哈， 嗯， 然后呢他说这个邮箱呢发的比较慢，我把这个人的名字给你，你上网搜一搜，他唱过好多歌。我说他叫什么名字？ 嗯， 他说他叫任贤齐。 哇， 不是，当时真的就这么淡定的吗？ 他说的很淡定，电话那头的我已经不淡定了。 哦， 对，我 心 好 慌啊！ 对呀，这是我听过的心最软的一个人。 对，心太软了，对。 所以当时就，我记得是用。一整夜的时间吧，给小七写了两首歌。 嗯， 一个晚上写出来了两首歌。 我连 demo 都做出来了。 哇， 一个晚上连编曲带作曲，两首歌， 对，带作词，再带录音，录了 demo。 我的天， 天哪！ 就是一晚上加一夜的时间。 是什么给了你这么强烈的灵感？ 是这个前一天晚上喝了咖啡睡不着觉的原因，就是醒的。 您这个歌曲来源我今儿算是明白了，要不就酒桌上， 要 不就 咖啡。 对对对，咖啡加美酒嘛。 对，美酒拌咖啡， 美酒拌咖啡，一杯又一杯。然后就创作这个老地方啊，还有之后的那个夏天，哎，还有各种若干首歌曲。 当时我记得有一首歌是跟这个老地方一起给到小齐的， 嗯， 那首歌呢后来出现在了安虎的专辑里， 哎， 歌的名字叫拂袖， 安虎老师， 对，他就， 所以你们又是出去喝了一顿酒吗？ 我说这个要不就先紧熟人嘛，对，然后小齐就很幸运的得到了另外一首歌， 明白， 对。 但是真的，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虽然我们之前听到的这些歌，确实在把之前，假如说吧，就是2006年的歌曲拿到2018年来说，十多年的歌曲放到今天来，一样也很好听， 一样非常经典哈。 对，而且我看到我们的网易云还有各大平台上面，真的是徐老师的每一首歌下面最新的留言，基本上都是在两个或者是三个小时之前。 嗯， 真的是，而且还是那种感情故事颇多。 对，我也是， 还是跟我们之前是一样的，就是在聊感情的时候会听到您的歌。 是是是，非常感谢大家这么掏心窝子的留言啊。 对，每一条都非常的让人感动，因为我之前也看到了很多留言。那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因为您是为很多很多有名的歌手，包括小齐啊，包括安虎老师啊，去让他们去 唱您的歌。 嗯， 那您也说了，这两年也逐渐的去翻唱，也不是翻唱了，毕竟是您的大作哈。 嗯， 那这种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这两年逐渐让大家听到原唱。 对啊。 是这样，这个我从去年开始就，坚持了一件事情了，每个月都出一首新歌， 每个月都出一首新歌。 对对对，每个月都能让大家听到，有我演唱的一首新歌，无论是这个我新写的，还是我唱以前的别人唱的我的作品，反正每个月都推出了一首。 嗯， 哇，但这个每个月推出一首新歌，在现在包括好多的歌手当中， 嗯，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啊。 对，因为咱能写吗？因为我是这样的，我有一个习惯哈， 嗯， 词曲然后编曲录音 必须都是自己来， 对，最后的后期缩混， 嗯， 都是我自己来做。 嗯， 所以整个一条龙下来呢就累傻小子嘛，就累这么一个人， 亲力亲为，但是能产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100%的原创，也比较方便一些。 嗯 嗯， 哇， 但是这也就奠定了为什么说这首歌或者说每一首歌曲都能有这么长时间的生命力回荡在人们的脑海里边。 对，确实是带 着这个原因很重要。 做音乐的， 对，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做音乐的手段越来越多嘛。 对啊， 而且现在这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来做音乐。 嗯， 所以我觉得坚持这种从头到尾的这种100%的原创，如果你有心的话， 嗯， 一定能做到。如果不会的话，有一个方法， 嗯 嗯， 上网看教程。 对， 哦，上网看教程， 上网看教程就是做编曲、作词、调音的这些教程吗？ 词曲可能这个还需要点天分，但是这个做音乐，很多时候这个如果我们看了一些教程，还有一些这个方法，完全就可以自己最起码能上手做一些了吧。 哦， 然后这个事情呢，熟能生巧。 我现在特别想让徐老师开一个这种课程，就是专门教大家 现场教程吗？ 对，教大家现场如何去啊创作， 一定会把大家给教晕的。 然后你也打算去这个跟徐老师一样？ 我打算写歌送给大佐， 变成音乐人是吗？您快饶了我吧您。OK 啊，这个我们今天呢有幸请到了包括等一分钟啊、李雷和韩梅梅啊、天使的翅膀等等金曲的这个原创作者啊，徐誉腾徐老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以及这些歌曲背后啊，包括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各种各样好玩的故事，包括和安辉老师在酒桌上这个谈笑风生的好玩的故事啊，这个也欢迎大家不仅仅通过我们的 FM98.2 FM927 双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来观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同时还有另外两种方式可以观看。 没错，除了刚刚大佐说到的这几种方式以外呢，其实各位还可以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我看到很多很多的网友都是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嗯， 为我们的徐老师来打 call。 当然了，也欢迎各位多多的分享讲你们和徐老师的创作的音乐之间的故事。 对，没错啊，这个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一条留言吧。我觉得这个留言看着还是挺有那种怀念的味道和感觉的。 嗯， 对，他说很多年前拿着小灵通手机，现在大家还知不知道小灵通那个手 机？你看刚刚大佐说， 这个， 那时候的手机我都没反应过来那是什么手机。 小灵通诺基亚。 嗯，哦哦，对，就那个， 当时还有一首歌，左手一个小灵通，右手诺基亚， 大哥大。哦哦，有， 记不记得这首歌？ 有的， 我怎么听你唱出了这个豫剧的味道？ 豫剧的 开发了新技能， 开发了新技能。 那徐老师待会儿给你写一个豫剧歌 曲。豫剧歌还行。对，他说很多年前拿着小灵通手机和他发短信， 嗯， 手机呢只能存200条，每次到200条都要把信息精挑细选一下，舍不得删，其中有几条呢还拿出来反复回味傻笑。那时候最希望有一个可以收1000条信息的手机，如今呢我有一个最新款的智能手机，可是身边却没有一个可以跟我发200条短信却值得回味的那个人了。 哇哦，很有感触了。 哎 嗯， 是，其实这个我在2010年的时候出了一张专辑。 嗯 嗯， 如果大家这个愿意的话，可以上网搜一搜里面的一首歌。 我愿意，我愿意。 那歌名字叫《短消息》， 叫做《短消息》。 对， 那一会儿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分享短消息的故事。 嗯，好呀。 而且真的，徐老师的每首歌都有自己背后的故事，不信大家去百度上搜一下徐老师，就会知道后面有好多好多的故事等待着大家。 嗯， 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啊，会有更多的精彩等待着各位，大家不要走开哦。我们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相依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One, two, thre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M 九二七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哦，我是大佑，月月。 终于给自己起了这名了，哎， 我终于给自己找到了真正的人生定位哈。 可以 啊，同时呢，也是跟大家继续的安利一下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所以说呢，各位可以通过刚刚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更加希望各位用我们的视频的互动方式来参与进来。那视频的办法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关键词叫做"关爱青"。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点击关注啊，直接点击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期待各位的光临。 没错，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我们的徐玉腾徐老师，欢迎 欢迎。这个啊，欢迎 欢迎， 重复了， 哎，突然找到了做主持人的感觉， 嗯，对， 欢迎一下自己， 这个角色一下没调整好啊， 哎，有没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是，我刚才还看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播系统，还有这个调音台来着，我觉得特别熟悉， 很亲切， 对对，嗯， 对，那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这个我是大佐和月月中间的徐玉腾。 欢迎徐老师啊，这个作为我们很多经典歌曲的原作者以及原创啊，这个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带来这样的金曲放送。 嗯， 刚刚上半段呢给大家演唱了一首歌曲叫做天使的翅膀，那么接下来第二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徐老师，叫做心疼自己。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心疼自己。 简单一点，一个人的晚餐味道竟然比以前还要平淡，没有你我和寂寞之间一样推杯换盏，没大海枯石烂，誓言不算欺骗，说到底是我自己不忍承担，你变得种种借口依然充斥房间，其实我不是想你，我只是心疼自己，心疼当初曾为你不顾一切的自己，他以为会有一天你左手的无名指 会为它保留一个专属的位置。其实我不是想你，我只是心疼自己，心疼当初曾为你傻傻犯贱的自己。当他的用心良苦换来你的对不起，他转过身去把你不要的回忆一个人收拾。你变得种种借口依然充斥房间。其实我不是想你，我只是心疼自己，心疼当初曾为你不顾一切的自己。他以为会有一天你左手的无名指会为他保留一颗专属的位置。其实我不是想你，我只是心疼自己，心疼当初曾为你傻傻犯贱的自己。当他的用心良苦换来你的对不起，他转过身去把你不要的回忆一个人收拾。其实我不是想你，我只是心疼自己，心疼当初曾为你不顾一切的自己。他以为会有一天你左手的无名指会为他保留一颗专属的位置。其实我不是想你，我只是心疼自己，心疼当初曾为你傻傻犯贱的自己。当他的用心良苦换来你的对不起，他转过身去把你不要的回忆一个人收拾。 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徐老师徐玉腾，心疼自己。 嗯，心疼自己啊， 这个间奏过了之后，这个没忍住，我自个儿都差点笑了。 我看到很多网友都说哇好听好听，有一种演唱会的感觉啊。 谢谢谢谢谢谢。 对 对，刚才忽然这个嗓子一干一下，然后这个咽了一口唾沫，还有点呛着了。 嗯， 也不好意思啊，这个第二段一开始的时候有两句词呢就被我这么给吃了， 没有关系， 但是丝毫影响不了这么好听。 对啊， 谢谢谢谢，还是大佐会圆。 嗯，是的，是的， 强行圆过来了，这是。哎，我突然想问腾哥，之前在做电台节目的时候，有没有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就是音乐访谈肯定参加过不少。 对， 但是在音乐访谈里边问你之前工作的肯定没有。 对对对，这个之前呢，这个我印象最深刻的，哎，我们导播可不可以把我这个混响给关掉啊？好好 ，OK OK。 哎对，哎喂，我们可以从地铁里出来了。 我们好像是因为刚刚徐老师在上半场说哎呀地铁的声效很不错啊，那我们特意也是为您调了一下， 好 尝试一下， 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把我们的混响稍稍关小一点啊，这个可以从地铁里出来了。 OK 好，这个我当年在这个电台的时候呢做过两档节目，一档节目呢是这个叫青岛好时光，是一档中老年的节目，早上5点到6点钟，还有一档呢是这个我记得是10点钟到11点钟，叫37.2这个节目。 哦，37.2， 对， 发烧了是什么节目？ 对对对，当时这个节目就是咱的这个脱口秀节目。 脱口秀节目。 对，因为这个早上起来， 当时的脱口秀啊， 对对对， 10年前 是，对，十几年了 ， 对。 所以真的是前辈， 那个， 而且我觉得徐老师主要是今天一上来这范儿就还在，一看就是，要不刚刚大佐问您是不是做幽默类的，或者是那种就是， 你看还是有， 对，还是有之前的 脱口秀的痕迹在。 对， 当年的那档脱口秀呢是个带班主持，结果呢一带班就带了一年多， 带火了， 就是带旺了啊， 对，带旺了像话吗？ 对， 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当时这两档节目呢，因为早上那档节目确实起得特别早， 嗯， 得大概这个5点钟的节目，3:40得起床。 好， 对，然后每天带着这个满眼的眼屎到这个电台里面去上班啊。 嗯， 那时候特这脑子容易搞混。 嗯， 这个我记得有一次，这个把早上5点多钟的这个推子往上一推。 嗯，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早上五点。 37段， 没错。 被猜中了。 37段， 对对对。 早上就发烧，你说这个还行？嗯， 对。后来这个 领导终于想起来了， 对。 您怎么圆的呀？ 我说这个刚才呢忘了啊， 嗯， 37度，10点钟的时候再说。嗯，我先来说说二的事儿。 哦，这也可以啊。 5点钟的时候， 对， 没错， 嗯， 真的是干哪行都不容易，而且 确实不容易。 徐老师还挑了两个最辛苦的行业， 嗯， 一个是主持人。 对， 早起晚归， 对， 另外一个是独立音乐人，根本就没有归的时候， 没错， 对， 所以这个时候您就创作了《心疼自己》是吗？ 我这《心疼自己》其实是后来我是是去年的年底发行的， 嗯，17年 这首新歌，对， 嗯， 那这首歌是我2015年的时候写的， 明白， 这个逃离主持人。队伍已经10年的时候， 然后误入到了另外一个更辛苦的行业， 更心疼自己。 对对对对，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容易。 嗯， 那给徐老师做一小表情，抱住了帅帅的自己，心疼一下。OK 啊，刚刚这首歌曲叫做心疼自己， 哎， 那接下来这首歌啊，相信这前奏一出， 嗯， 大家能会唱的就跟着唱啊， 哇， 一会儿北京地铁里边全是这歌， 还带这个回声， 害怕不 这 个， 我觉得这首歌这个特别适合当起床的铃声， 哎， 等红灯的时候也可以这个听一听， 哎，可以的啊， 嗯， 接下来这首歌也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火遍大江南北，家喻户晓，而且在当时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彩铃， 很有年代感的这样的一个标志， 对， 在当时有彩铃的时候获得了这个整个年度统计位当中的第2名， 就是下载量啊， 下载量第二 名啊，对对 对， 对，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第二名为什么不是第一名，第二名在当时那个时候不是拥有手机的人都基本上都会下载这首歌曲， 嗯， 这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数字啊， 哦， 对，我当时一看第一名是陈奕迅，算了，不跟他争了。 对呀，啊，想一想。 嗯，回头我也给伊森写一首歌啊， 心疼自己 。 OK， 那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的徐老师，下面这首歌曲《等一分钟》， 一起 来听，看一看这首经典。 转，忘了带走什么，你会不会至今停在说爱我的那天，然后在世界的一个角有了一个我们的家，你说我的胸膛会让你感到暖，如果生命没有遗憾，没有波澜，你会不会永远没有说再见的一天，可能年少的心太柔软，经不起风经不起浪，若今天的我能回到昨天，我会向自己妥协，我再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躲的眼，我不会让伤心的泪挂满你的脸，我再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能够感觉你也心痛，那一年我不会让离别成永远， 干，没有波澜。你会不会永远没有说再见的一天？可能年少的心太柔软，经不起风，经不起浪。若今天的我能回到昨天，我会向自己妥协。我在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躲的眼。我不会让伤心的泪挂满你的脸。我在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能够感觉你也心动。那一年我不会让离别成永远。我在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不舍的眼。我会用一个拥抱换取你的转身。我在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如果你真的也心动。那一年我不会让离别成永远。我会告诉你我的胸膛依旧暖。 这个时候突然想加一句台词， 嗯， 欢迎大家发送短信到多少多少多少多少，下载这首歌曲， 等一分钟， 对对对， 哇、wow、 哇，真的是超好听的一首歌， 超好听。我看我旁边的大佐已经不行了，就看来真的是能勾起很多人年轻时候，不是很多人那个时候的一些回忆， 儿时的回忆 一直在扎心。 对， 分分钟， 所以才是经典呀， 分分钟在扎心 金曲哈。而且我发现还有一个规律， 嗯， 好像都是那种哎伤心男人所唱出的情歌， 嗯 嗯 嗯，就不管是等一分钟也好，还是之前像心疼自己啊、天使的翅膀啊，还有很多， 嗯， 所以我觉得， 但是 嗯， 徐老师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这个基本上是、 嗯、 算是在之前的一段时间， 嗯， 求婚必备吧，或者说怎么说，拿现在的话来说，土味求婚必备、 哦、 对对对对对， 土味情话是吗？ 对， 嗯 对， 还 有一首歌叫做我老婆好不好， 对对对、 哦、 是， 嗯， 那这首歌当年我老板逼着我写的，他说这个、啊、 我刚刚特别想知道是不是 老板有没有在听。 是，当时那个我老板说，你看写了这么多歌哈、啊， 嗯， 大家只能唱，能不能写一首大家能用的歌， 哦， 类似于这个劳动号的这样的， 哦，嘿咻嘿咻， 对，我说这写一个劳动号子吧，好像不，我不太像我的这种感觉，就是这写一首歌，要不造福广大的这个 单身群众， 对对对，单身的男士哈、 哦， 就是这个，干脆就写一首求婚的歌吧， 嗯。 嗯，做我老婆好不好，反正、那个、 实用性很强， 对， 太实用了。歌名就看出来了，特别实用。 哎，月月有人跟你唱过这首歌吧？ 还真没有。 没有吗？ 要不您给我唱一个。 现场的吗？ 开玩笑，开玩笑， 听众吗？ 没事没事， 我怕 他天天听 啊、哦、你看 哎不是大朵，你有没有跟别人唱过这首歌？ 我咱们聊聊下一个话题， 腾 哥最近是不是要发新歌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 对, 对啊！对，咱们聊聊新歌啊！ 嗯、 对，好，别互相挖坑，不好。 来，我们把这个事儿给尬过去。 对，尬过去、啊。这个徐老师呢？ 相煎何太急？ 对，徐老师啊，在过一段时间啊，马上就要发行自己的新歌了啊！ 对、 嗯，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争取一个月发表一首自己的新作品， 嗯、 这也是一张全新的专辑吧，徐老师？ 加上这首歌的话，应该是一张专辑了。其实刚才大佐说的过一段时间也不长， 嗯， 就是后天 啊，后天 两天以后， 对、 嗯，所以这次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 歌的名字呢，我先跟大家预报一下啊， 嗯， 这首歌呢也是我很久以前写的，大概写完的时候是2009年， 嗯， 当时呢觉得这首歌呢这个挺俗气的， 嗯， 就没好意思唱， 嗯， 那这个。直到这个大概是前几天吧，我一个朋友说你要不把这首歌出了吧， 嗯， 因为现在的歌呢也都挺俗气的， 嗯， 对， 我更好奇了，到底是什么歌？ 歌的名字叫《如果你爱上了别人》。 哦，如果你爱上了别人， 对， 你说又是一首， 又是一首苦情歌。 对 对，就是 伤心情歌。 没错没错。如果说非要把这些故事都安在我身上的话，待会就说，哎呀，这个男人多倒霉啊！ 我在想你有怎样丰富的情感历史。 但是确实，网上的很多吃瓜群众或者说吃饼群众，真的以为这些故事都是徐老师自己的故事。 哎呀， 其实有很多是我自己的事儿哈。 对，这个当然也是有真的很多是真事儿，我也了解过不少。 对对对对对。这个一直挺倒霉，几乎不幸运，好不容易这个幸运了一下，唯一的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就是这个唱了歌了。 对，这也是追寻着自己的梦想吧。 对，我觉得 一直到现在也是挺幸运，这应该说是特别幸运的一件事了。 反正我觉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但是呢，如果有坚韧在肩头的话，那么这种坚韧就叫坚持。 爱我所爱，那您最爱的就是音乐。 是，因为别的也不会干。 可以去说脱口秀啊。脱口秀不行，说相声也行啊。要再不行，咱俩搭档主持，您看。 哎， 我怕 做主持 大佑。 其实就是 这边还有个大佑呢。 对对对，我觉得做主持最苦的就是每天都得按时的来广播。我的生活又特不规律。 就比较自由。 对，我那两年能够每天按时的去工作，我觉得已经很奇迹了。 我觉得这是您的这个人生赢家，赢在何处呢？就是我喜欢什么，喜欢主持的时候就尽情的享受。那现在我这个阶段过去了，接下来下一个阶段就是自己创作啊，音乐的部分哈。 是的，那年我进主持人队伍的时候，正好赶上非典，不喜欢不行。对，别的工作也找不着了。 这也是一个 徐老师特别的可爱， 老说实话， 特别好。对，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贯宗旨。 是的， 真实。搞得跟新闻节目似的。OK 啊，这个刚这首歌曲《等一分钟》，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而且还给我们预告了一下，两天之后即将有新歌上线哦。 哎，没错啊，叫做《如果你爱上了别人》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去多多支持一下这首写自于2009年的两年后的新歌。 新歌， 对对对。那么这首歌呢，大家以后当怀疑你的另一半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听。 好家伙，然后再用前面那一首歌再来 再 追回来。 对对对对对，再怼回来。 都是故事，对， 把徐老师 都是圈套啊， 把徐老师所有唱过的歌、写过的歌写这个列出一个 表格，连起来啊，就是 让导演去拍，能给你拍个78集连续剧， 可以可以，里面带宫斗情节吗？ 开玩笑，开玩笑，干嘛呀？ 哎，其实当年被安虎拿走的那首《拂袖》，其实还真有点宫斗的意思， 是吧？ 对， 之后徐老师可以在创作的时候往这个方面靠一靠啊。 可以， 对啊，这个刚刚呢也是给我们分享了三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这个都特别带有那种回忆的味道，真的是回忆满满。那接下来啊，还是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叫做“等你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啊，其实今天的等你来挑战呢，最开始我的设想是让徐老师跳段舞。 对，我觉得应该 对，但是徐老师当机立断就回绝了我。 所以说 跳舞我不会。 就不 这样，我们留到下一次再来的时候一定要惊艳一下。 这个、没错，你们正主持着呢，我跳着跳着一只鞋要是飞你们那儿去，也不太好。 没有没有， 收视率爆 炸。我们留一个悬念，然后下一次的时候一开场，咱们就来一个开场舞，好不好？ 欣赏徐老师下一次的舞蹈。 对对对， 我回去好好练练。 所以今天我们的现场挑战环节是什么呢？ 对，今天的现场挑战环节啊，是翻唱之前，也就是徐老师之前说过的自己的恩师的一首歌曲，叫做《为情所困》。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对，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啊，叫做《为情所困》，献给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的各位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一起来听吧。 所困，一起来听。 这也是我第一次唱这首歌， 第一次唱。 对对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为情所困》。